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在今天收听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子昂。可能听体坛夜话的老听众朋友啊，觉得我是一个年轻的新的声音，但其实呢，我在上个月啊，已经开始在兄弟唱晓的栏目当中和家里人见面了哈。今天呢，由主持人子昂来陪伴大家度过今天星期一的体坛夜话。首先我们在前面的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啊，会来跟大家聊一聊这近两天在足坛发生的这些精彩的事儿哈。然后呢，我们会邀请嘉宾来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现在所有的家里人、所有的球迷朋友们应该最关注的就是明天的晚上11点的时候要进行一个日本对国足的世预赛的第二轮的较量，12强赛第二轮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那可能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哈，不知道您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这场比赛呢？这也是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啊，就是说您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面对亚洲最强球队之一日本和国足的较量的呢？我们在第三时段，我们在第二时段哈，也就是说在下半时段呢，也会给大家盘点一下，包括日本在内哈，国足的12强赛的这12强啊，除了国足以外，这11强都是一个怎样的状态，都是展现了一个怎样的能力。那首先呢，在第一时段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盘点一下最近发生了一些足坛的一些大事儿，或者说有意思的事儿啊。今天其实早晨的时候，凌晨的时候啊，世预赛南美区有一场焦点大战。巴西在主场迎战阿根廷，内马尔和梅西在俱乐部成为队友之后，结果呢，在好不容易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巴黎新球迷可以看一下巴黎圣日曼的国家队德比啊，看看巴西的内马尔和梅西，这个拥有梅西的阿根廷在世预赛的球场上碰撞一下，结果呢，比赛刚刚开始就出现了意外情况，被迫中断了。内马尔和梅西其实都是首发的，结果呢，刚踢了6分钟，就有一位巴西卫生部的官员，卫生部门的官员啊，冲进了球场。据说呢，他们是要求来自英超的4名阿根廷的国脚马丁内斯、罗梅罗、布恩迪亚和洛塞尔索去退场啊，认为他们违反了防疫的规定。那报道也指出呢，开赛前2个小时，巴西卫生部门就要求驱逐这4名阿根廷国脚了，但这4人中的3人最后还是首发了，并且上场了。那根据目前巴西防疫的规定呢，任何来自英国的非巴西人都需要隔离14天，而这4位阿根廷国脚并没有进行隔离哈。比赛中断以后呢，梅西一度返回球场啊，与主教练等等啊，对巴西进行抗议啊，质问对方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允许他们进入体育场？并且呢，还参加了这个赛前的采访热身啊，他们可能梅西觉得有一个很朴实的道理，就是说我们赛前采访热身的时候也没见你们冲上来让人家回家啊，让人家遣返什么的。结果呢，比赛哨响了，你们冲进来了，这意味着什么？这很有可能意味着就是你们故意的啊，可能就是故意要恶心我们一下。这个咱究竟怎么样啊，咱可能也不好说。其实在这个世预赛上哈，上演的这个大战呢，两边的身价是不错的。这个事儿啊，如果说您觉得这是一个突发事件，这还真不是，这其实我觉得不能算是有预谋吧，这也是有前兆的。因为这一次的阿根廷和巴西的南美的这个南美洲的大战哈，有这么一个前面的事儿，是英超这边呢有一些俱乐部不放人，比如说在利物浦的阿里松，以及菲尔米诺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英超俱乐部的热苏斯、蒂亚戈席尔瓦，包括弗雷德、法比尼奥、里查利松、拉菲尼亚等等哈，这些球员他们都没有得到俱乐部的放行，也就是说呢，巴西这边要踢国家队的比赛了，然后俱乐部呢不放人，但问题是巴西队的对手阿根廷这边的这4位球员，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马丁内斯、罗梅罗、布恩迪亚、洛塞尔索，他们的俱乐部哎放人了。 这么一来一回，那肯定巴西觉得我主场的比赛我自己的球员都招不回来，而且这么一缺就缺了11名队员，这像阿利松啊、埃德松啊等等，热苏斯这也确实是能踢首发能踢主力的啊，有的是铁打主力的，所以说对于巴西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是不是其他的这几位来自英格兰的英超的球员啊就要为难一下，这咱们就不得而知了啊，但这确实是这个事件之前的一个前奏。那昨天呢在凌晨的时候啊，欧洲的赛场也有一些重要的比赛。德国队大家都知道，曾经的14年的世界杯的得主啊，曾经的欧洲霸主，6-0在主场大胜亚美尼亚。其实这场比赛开始之前特别有意思，在德国队世预赛所处的 J 组里面，就是勾组里面啊，亚美尼亚是小组第一啊。德国呢，因为在之前2-1输给了北马其顿，特别离谱啊，当时还是勒夫执教的啊，所以说呢，是3-1积了9分，而亚美尼亚是3-1积了10分。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亚美尼亚是压德国一头的啊！亚美尼亚感觉踢得也非常的开放，确实感觉是想把自己小组第一的这个身份坐实一下。上来以后跟德国打对攻，防守的时候也不摆铁桶阵，结果呢，妥妥的被德国是灌了6个。这场比赛里，格纳布里上半场梅开二度，罗伊斯、维尔纳、霍夫曼和阿德耶米都有进球。其实德国确实。之前3次对阵亚美尼亚都取得全胜啊，都是打入15球，这次也是打破了平均值。这场比赛霍夫曼、吕迪格、格雷茨卡、格纳布里和罗伊斯轮换出场。说实话，如果说有德国球迷看了这场球的话，应该会很高兴，新的主教练弗里克，在上任之后的第一场主场比赛打出了这样的声势，打出这样的气势，是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啊，也让大家对曾经的欧洲霸主德国队有了更多的期待，看看他们在世界杯上会有怎样的表现啊。那之前同样也是世界杯欧洲杯的得主西班牙，前段时间和德国一样，近两年也是遭遇了一些问题，那也是迎来一场主场的大胜，4-0大胜了格鲁吉亚啊，加亚索莱尔、费兰托雷斯和萨拉维亚先后进球。世界排名第一的比利时主场3-0完胜捷克，卢卡库又有进球了啊！现在作为世界的这个转会窗吧，除了梅罗以外啊，最引人注目的球星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实力的。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位嘉宾啊，邀请的一位嘉宾也是现在的新锐解说员汤宪博，来自爱奇艺体育的汤宪博，他也是解说，一直在解说着欧洲区的预选赛以及亚洲区的预选赛，对很多的我们12强赛的对手也是非常了解。今天呢，找阿汤哥啊，因为很多的圈内人亲切的称为阿汤哥，我们找阿汤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今天这些足球的事儿。他现在应该已经是在线上了，我们来打个招呼。你好，阿汤。 哎，子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很高兴哈，能在这个夜晚和阿汤一起来聊聊足球啊。刚才说啊，今天最大的一个新闻，或者说足球圈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应该是一个半闹剧哈，就是说美洲区预选赛，这个阿根廷球员乌泱乌泱都过来了，挺折腾的，都过来了，来了30个人，然后隔离了，酒店里隔离啊，加训练啊，过了3天，到第4天踢比赛，结果让送回去了啊，让轰走了，这事儿你怎么看？ 这事儿确实啊，安子昂刚才说的算是一个半闹剧的一个事儿，而且我觉得不光是闹剧，还有真的挺魔幻的。这事儿可能也，会是现代足坛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事儿。我觉得要是简单说起来，就是之间这几个部门的这几个，环节的沟通出了问题，就是包括南美洲足协一个说法，巴西足协、阿根廷足协是一个说法，所以就又加上巴西当地的这个疫情管控部门又是一个说法，导致这个情况。因为刚才我也听子昂在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是，就是英超球队有的是不放的，但是这个赶上这边洛塞尔索这帮人呢是被放出来了。巴西这边的这防疫部门是不允许这种人，就是这种英超来的球员就是参加比赛的，但是，因为这个足协这边是同意，结果这个两边就是没对上号， 对， 你想一套，我想一套了。 可能就是有的人说行，有的人说不行，然后这阿根廷球员，而且有一个细节，就是阿根廷球员在入关申报的时候啊，那确实是隐瞒了自己是从英格兰来的， 对 对，但后来好像说这事儿确实也被发现了，然后呢，有这么一段沟通的意思是说来都来了，让我们踢呗，好像是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说那就踢吧啊，但是好像卫生部门这块说不行。 对，这就是典型的，就是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就没有一个协调统一的一个想法。对于防疫上，它不是就不是一股绳嘛，就是各想各的。而且这我觉得子昂刚才说了一个很有趣的点啊，就是 按说啊，如果你是英国来的，我要是没有瞒报，你就不用踢了，就直接休假回家了。就结果人家主动要求加班啊，我这还瞒报了。但是整体上来说，你因为是八大战，这也说实话也是事关到这个世预赛的出现的问题。但是结果这个事儿闹到现在，而且我觉得你看，就是像子昂说，三天的时间本来是，什么事儿其实都能够办完，但结果是比赛偏偏是开始踢了才进来人去管，而且好像进来的便衣这个腰上鼓鼓囊囊的，还挺吓人的。这事儿真的感觉啊，就是大伙儿就感觉可能有点真的像马尔克斯那书似的，这个是南美的一个魔幻世界，这轻易可能别的地儿遇不着，所以这个混乱的事儿反而一方面让我们知道啊，因为我们说实话挺幸福的，生活在咱们这中国啊，确实管控啊、防疫啊都是一股绳，大家都是一条心啊、也是比较严格，也比较不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了。开始 是 但是他们那边呢，确实各自想着各自的事儿，而且这个管控不力的事儿就是这么出现的。所以，一方面吧，说明所谓的这个社会一体化，可能许多层面上在实践上确实是不是特别的理想，它可能我们就是生活当中能体会，但他现在直接映射到足球层面了，才让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是多了一分魔幻色彩。 是，这两个其实本来是八竿打不着的事儿，可能球迷会觉得踢就踢呗，但其实说实话啊，对于当地的防疫部门来说，这应该是如临大敌的。那可能这个魔幻的点就在于啊，都已经在这酒店里啊，包括也出来训练了，包括也赛前也采场了，按理说就是放进来了，那防疫部门这块就应该是立即采取行动啊，赶快就隔离啊，然后该送哪送哪，对吧？这如果说防疫部门说啊，我不给你讲这个足球的这些情面，那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是啊，感觉是讲了几天的情面以后，包括赛前的采场，这些球员都出来了，那你如果说真的是带了一些什么病毒，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其实这已经是为时已晚了啊。这个时间点或者说这个冲进来的节点啊，其实挺令人玩味的。但是具体还是那句话啊，具体人家到底怎么想的，咱们也是不得而知了。咱们也只能说啊，隔着这几大洲几大洋的啊，看一看那边到底怎么回事吧。在刚才也是盘点一下欧洲的一些赛事啊，其实在前不久结束的这一场友谊赛当中，葡萄牙是3-1战胜了卡塔尔啊，曼联的中场毕费在比赛中点球破门得分。然后呢，再往前倒一场的话呢， C 罗在这个葡萄牙对爱尔兰的比赛当中啊，是梅开二度帮助葡萄牙逆转了爱尔兰。然后同时呢，这一场比赛这两个进球还刷新了 C 罗在国家队的进球记录。所以说曼联啊最近很活跃啊，因为毕竟把 C 罗买下来，而且现在这个阵中的两名球员表现这么好，所以说发动态哈，称赞到 C 罗完成梅开二度，毕费又破门得分啊，我们的葡萄牙球星在国际比赛日看起来很 C 雷啊，很犀利啊。那我知道阿涛，你之前也是解说了卡塔尔和葡萄牙这场比赛啊，你觉得双方表现如何？ 首先就是确实是我说的这场比赛啊，第二个就是因为卡塔尔能参加欧预赛，可能许多听众会比较意外和纳闷，是卡塔尔不是亚洲国家嘛，他怎么去参加欧预赛了？是这样，因为卡塔尔不是东道主嘛，东道主是直接能够参加正赛的。但是呢，因为这一整年或者是两年他都没事干，那卡塔尔足协肯定也是希望球队能得到练兵，所以也是用了一定的这个就是手段方式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努力啊，让球队能去美洲啊、欧洲啊踢不断的踢这种比赛，就是以赛代练嘛，让球队得到锻炼。所以他们会去参加欧预赛的 A 组，但是跟他们比赛呢，就是不算积分，只是算热身赛。所以卡塔尔就在 A 组当中和葡萄牙碰了一场。但因为无关乎他这个比赛啊，因为他没积分，所以葡萄牙呢进行了轮换，像 C 罗也是因为前一场进了两个球，一激动一脱衣服啊，累积黄牌停赛了。对，所以就他也没上，但球队也顺势的给了一些其他人一些机会，也是演练一下在没有 C 罗的情况下怎么进行这样比赛。然后卡塔尔呢，也是个别的位置有一定的轮换，因为之前0-4输给塞尔维亚了，那么其实对于他们的主教练桑切斯来说，也是得去试验一下，换一换别的想法，因为有一些球员，虽说是这个老队员或者说是台柱子，但是咱们也得看看其他情况怎么用。 是，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卡塔尔其实开场的时候啊是稳守反击，吸取了和塞尔维亚那场比赛当中啊压出去玩传控被对手打了纵深的这个教训。但是也是扛了20分钟之后， 就是扛不住了，原因就在于啊，实力上首先有本质的差别。 嗯， 所以你又是在被动的防守，被动的跑动其实比主动进攻更累。在你的体能到了20多分钟出现第一个瓶颈期的时候，葡萄牙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打这个长传球，让这安德烈席尔瓦进了头球。而问题就在于是卡塔尔的中后卫体能不足嘛，这一跳起来竟然冒顶了。葡萄牙也是顺利的上半场就2-0了。但是咱们得说啊，下半场其实因为卡塔尔后来这门将出击造成了一个红牌，少打一人的情况下，人家下半场还进了一个，还是利用了一个角球。这角球来自于他们一次快速的边路的反击的推进。 嗯， 就我觉得其实卡塔尔他本身啊跟欧洲踢肯定不占任何优势，但是得说这一年多两年多的这个跟不断的跟强敌去交手啊，这学费没白交，真的是花钱练出了球员们一定的这个心理和技术层面的进步。在该打出来的技术特点上，他们还是能打出来的。不论是顶在前面的阿佩福啊，还是替补席上的这个老将海多斯啊，这都是一定的能力很强的一个球员。 嗯， 所以当时是其实给葡萄牙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这球一进了之后，卡塔尔球员马上就兴奋劲上来了，就觉得其实葡萄牙并非不可战胜。哎，我们这一两年也没白练，就顶出去了。但这个时候，就像子昂刚才提的，毕费啊表现很活跃，因为这场比赛毕费也是轮换的嘛， 对， 没有让他首发。而且咱们也知道啊，毕费啊，赛季初段那绝对是状态最好的时候，他往往到了赛季后段状态会不好，因为为曼联的出勤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这场比赛他的状态好就好在于，他撤回来拿球的时候呢，不断的就是利用自己的这个节奏和对比赛的阅读，去直接一脚直塞给前面打尾九号的这个迪奥戈若塔，也就是利物浦的球员。 嗯， 打了几次之后都打成了啊，造了个点球。所以这个葡萄牙，我觉得在没有 C 罗的情况下，你不论是高中锋的安德烈席尔瓦也好，还是说尾九号的迪奥戈若塔也好，我觉得这个是给主教练费尔南多桑托斯一个很好的磨练的机会。而且这场比赛压根儿就没有避席，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葡萄牙现在进攻集群天才太多的一个情况，可能会是一种做减法的一个尝试，而且尝试效果其实还可以的。 嗯，明白，所以说葡萄牙这场比赛最终也是取胜了啊，拿到2连胜。但不得不说啊，这么一说的话，挺羡慕卡塔尔的啊，因为是世界杯东道主嘛，就是说不劳烦卡塔尔就是必须参加亚洲区的预选赛了。哎，有了这个闲工夫以后啊，感觉就是，带薪休假的感觉啊。最后这个参赛权呢，我也一直是稳的啊。同时呢，这日子呢，我也是照过啊。这足球呢，我也是照踢啊。踢我找谁踢呢？我去找欧洲的这些球队踢。其实我们说啊，就是这不是咱们说咱们国足就是缺 A 级比赛练兵的机会嘛，对吧？平时咱们要去约个葡萄牙啊，这个约个比如说日本、韩国啊，可能不好约啊，也不是说完全约不上嘛，但是不好约，不会很频繁。但是你看，有了卡塔尔，如果说卡塔尔这样的机会，就是频繁去跟这个欧洲球队一个小组踢循环，那我觉得确实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练兵的机会啊。这都是 A 级比赛的程度哈 ，A 级比赛的这个强度。所以说这样的练兵练出来以后，到了大赛啊，咱们再去踢一个成熟的练出来的阵型，或者说练出来两套阵型，我们去因为不同的对手去选不同的战术，这我觉得是真是会很得意哈、啊。很受益，可惜那我们现在在踢大赛的时候可能要面临着很严峻的问题啊。咱们一会儿说国足啊面临多严峻的问题，最后说两句 C 罗啊， C 罗拿到七号了啊，这可能是皆大欢喜的一个事儿，至少卡瓦尼也是至少面上说是高兴的。11号就是这周末 C 罗就要回曼联首秀了，阿汤怎么看？ 首先肯定是非常非常期待，因为这是一种就是传奇的一个回归嘛啊。曼联这块儿，因为 C 罗当初走出来的时候就是打曼联走出来的，这个最近也是看了一点之前的资料片纪录片，当时其实曼联是跟葡萄牙，也就是葡萄牙体育，原来叫里斯本竞技嘛，谈好了是一年之后要引进年轻的 C 罗的。但是呢，结果已经有很多球队，咱说像温差签啊、温格老先生这等等啊，这些球队，也就给予说早点签 C 罗，所以曼联也就不敢再晚动手啊。结果就也是，让 C 罗真的在这个老特拉福德得到了一片天空。而且他一开始去是要拿28号的，因为自己在葡萄牙体育就是28号，他也觉得是不错，2+8=10，还挺好的一个数字了。但是这福格森爵士当时可能也有点小赌气啊，因为贝克汉姆走掉了， 嗯， 就说你就是七号，不用犹豫啊，给你机会也给你一定的保护，你就拿七号。他也确实创造了自己的奇迹，从一开始的一个 盘带的一个单车少年，可能甚至有点贪恋盘带，到最后咱们知道一个锋线上的一个杀手啊，身材健美无比，形象俊朗健康啊，最后也是成就了自己一番伟业。这也是2003年起代表葡萄牙出场，一直到现在打进111球，左脚右脚头球什么任意球他都有，这个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球员。 是的， 对，所以说你说当之前说他传他要去曼城的时候，其实很多球迷也是不太开心吧，因为曼联球迷肯定会觉得去曼城这个多多少少不是特别好啊。当然尤文球迷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临时少了一个锋线上的核心，对他们的备战新赛季的意甲也不太好。但是这事儿也是峰回路转，一个下午之内从要去曼彻斯特加盟曼城变成曼城放弃变成曼联官宣，也就是一下午的事儿。 真的是， 所以大伙儿都比较喜欢有戏剧性的生活嘛，因为生活当中十之八九是平淡无味，没什么太多波澜的，每天就是三点一线的生活。你要是忽然发现你喜欢的球星的这个非常有戏剧性的转会，你当然会觉得非常的兴奋，而且你会联想到当初是吧培养他的这支球队啊，他又回去了。而且这七号不得不说啊，卡瓦尼真的高风亮节。因为按说他在大巴黎的时候自己也提过不受重视啊，不受尊重啊之类的事儿。到了曼联，其实我觉得卡瓦尼非常敬业，表现得也非常好。在关键时刻的一些进球，帮助曼联你是上赛季拿到第二，也可以说是阶段性的完成了复兴的一个功臣。但是 C 罗来了之后，他也是非常的高风亮节，愿意把七号让出来。那这一点上，我觉得，甭管怎么说吧，咱不管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晚上睡觉自己到底怎么想，但是确实得说卡瓦尼很有风度。 对 ，C 罗拿到七号，这个不论咱从这球迷的情怀角度讲，还是从这个商业符号来讲，这绝对是一个特别特别有价值的事儿啊，也就非常非常期待。到了这个周末他首秀会是什么情况，当然战术层面的可能大伙儿也会有一定的想法，如果 C 罗去打左翼得把博格巴放回到中场，那中场的一个调整又是一个事儿了，因为咱们知道博格巴上赛季踢中场就是中路的时候啊效果反而不好，参考哪场你就参考和比利亚雷尔的欧联杯决赛，他在中场中路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的顺遂啊，在左边的时候啊还反而好一点，所以你说这个 C 罗回去绝对是好事儿。也绝对情怀上商业上都满足了各方面的一个需求和一个期待，但是这个战术层面我觉得还会非常让大家是要得看一下的，看看到底索子哥是什么样的一个教练，到底是不是像大家说的这个科学养锁，还是说确实是 DNA 有血脉，还真的是一个有想法的教练，这个就非常值得期待了。所以啊，不论是你看情怀啊，不论是你看商业之下价值，还是你愿意看看比赛的一个走势、一个打法，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看的一场比赛。 没错。所以说啊，这个索尔斯克亚到底怎么用好 C 罗，也是一个问题哈。当时 C 罗去尤文的时候啊，很多的说法说尤文就是欧冠啊拿了太多的亚军，急了，觉得 C 罗有欧冠冠军属性，但其实。到在现在咱们看嘛，就是尤文的这几年呢，三个赛季吧，这个欧冠上其实也没有太大突破。曼联这几个赛季呢，也是起起伏伏吧。从穆里尼奥时代到索尔斯克亚时代，处于一个从一个百废待兴到有这么一个前冲的趋势，再到出了问题，现在又有一个逐渐在起来的这么一个状态哈。阿汤觉得 C 罗到来之后会对曼联在欧冠的表现和联赛的表现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吗？会不会一举让曼联成为一个欧冠的决赛级别的队伍，或者说一个英超争冠级别的队伍呢？ 我觉得子昂提的这个点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因为曼联你买人肯定不会只是为了一个情怀买人，还是很看重这个成绩和战绩的，而球队现在也是有成绩的需求，因为咱们知道曾经曼联是足球世界里商业第一帝国，就是比巴萨皇马的这个商业价值其实估起来是要高的，但近些年真的是下来了，问题就在于你成绩是不行的，是不如以前的啊。弗格森爵士走了之后成绩一路往下，尽管其中有过像咱们刚才早上提的这穆里尼奥时代还是好过一小点啊，但是后来又有这个动荡。所以你说 C 罗对于曼联的成绩是否真的是一个决定性的，我觉得真的啊，还是要解决好这个人员的搭配，因为现在像我刚才说的，你怎么解决好他跟博格巴的一个问题，他在左边的话博格巴推进去，那你中路的话托底儿的是博格巴和这个弗雷德呢，还是跟麦克托米奈去搭，包括可能其他的一个最近也在不断的通过经纪人向媒体施压的这个范德贝克是吧，你买了我又不用，我要转会你又不卖，现在其实 对于曼联来说，更衣室里面已经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了，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需要球队球员们拿出成绩来，用成绩说话才能让这种声音下去。但我觉得啊，咱们话说回来，足球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一个运动，它是不仅是十一人，这场上十一人放一边，教练员啊，场下的这个备战的团队，包括你这个俱乐部的高层老板，这都是一个事儿。一个因为弗格森爵士走了之后，你看不断的换教练，但是哪个教练也没有说在曼联能够达到弗格森爵士的那种高度。 嗯， 这说明了教练绝对不是，在场边嚼口香糖、抱着肩膀没事骂骂球员的一个角色啊，他还是很关键的。对， 是的， 他是一个主心骨，甚至能决定一个球队的一个气质。 对，不是拴个吹风机能赢。 对，不是你大嗓门喊就行的，你要平时你在很多层面上都要起到作用，你的大嗓门才会被球员听得进去。扯远点，就像西蒙尼在马竞，咱知道马竞之前，在西蒙尼之前，其实阵容一直也不差，就有一段时间其实引进了不少这种准一流的选手的，但是呢，遇到了巴萨、皇马就是脆败，就输个四五个、五六个。那西蒙尼来了之后呢，球队其实阵容未见得比之前好多少，但是他就铁血就硬起来了，就是打谁都不怕了，不会出现一溃千里的情况了。所以我觉得教练是一方面，二一个就是。因为咱们知道曼联这个去年欧超这个事儿只是一个导火索，因为格雷泽家族呢在曼联的这个高层啊其实起的作用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你也知道他们当初是贷款买曼联，买完曼联之后用曼联赚的钱去还这个贷款，所以这个方面都挺重要的，我觉得。 嗯，没错。所以说我们回顾了一下哈，C 罗的未来的回顾了一下最近的几场比赛，重要的比赛，然后呢又展望了一下 C 罗啊，这个再一次第三波哈，在转会市场里掀起最大的波澜的，可以说是圆了很多人的这个童话梦的足球童话梦的这么一个转会之后哈，竞技层面的一个展望。那在下一时段的体坛夜话当中呢，我们还会联系阿汤为我们带来国足以及国足的对手们的这十二强的挨个的盘点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进段广告，下一时段再见。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经过了雨水的洗礼，今天午后阳光出现，天气晴好，夜间依然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但是气温低迷，最低温度只有14度，提醒大家要注意调整着装。明天晴朗依然在线，最高温度27度，体感舒适，大家可以户外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温度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空气好，冷暖宜人，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合穿短袖类服装。 此外，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为5级，很强，提醒大家外出还要有防晒措施。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天的体坛夜话。今天是主持人子昂在夜晚陪伴着您。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哈，阿汤，汤宪博，爱奇艺体育的新锐解说，来到我们的连线当中，现在应该也是还在线上哈。哎，欢迎阿汤。 哎，谢谢子昂，你好。 咱们上半场啊聊了很多这个国际足球的事，下半场咱们回归到亚洲区的12强赛，来聊聊国足哈。最近呢，今天是有很多的新闻出现啊，比如说在多哈的昨天的傍晚呢，中国男足是前往了哈利法国际体育场进行了采场的训练，因为在明天就是9月7号哈，日本队呢届时将会以所谓主队的身份啊，加引号的主队，在这儿呢迎战国足。那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的尽心尽力，毕竟是一个封闭的比赛，没有观众哈，不能有球迷，但是也是尽量的让国足呢能感受到主场的。因为毕竟是两边都没球迷嘛，所以说就看谁更用心啊，谁可能球员们就会能感受到主场的氛围。所以说整个体育场内哈、已经铺了14面5星红旗，而据了解呢，到了比赛当天，中国足协代表团的所在区域届时还会继续挂上几面事先准备好的5星红旗。其实也能从各个层面的消息啊去看到说，大家都在给国足减负减压啊，包括呢把这个上一场失利澳大利亚定为比较轻敌哈，或者说对这个对手的准备不足、定位不足，那这也是没有让任何一名球员背锅，感觉呢大家全体上下国足内外都在努力的为这个国足的球员们在减轻这个大赛前的面对强队日本的时候的压力。那我们球迷应当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去看呢？我们的观众心态应当是怎样的？阿汤准备怎么看那场比赛？开场的时候有解说任务吗？ 那一场应该是11点是中国队的比赛，然后我是12点的时候阿曼对沙特阿拉伯，所以我应该能看个前半场， 能看前半场， 抄下一场的首发，一边看一个前半场。我 怎么一个心态去看呢？ 我觉得就是放松心态吧，因为怎么说呢？对于咱们来说，咱们可能跟球迷来说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的心态不同。因为40强赛虽然踢得好，也确实国足给我们又打了一针强心剂，也是开始外界开始对国足又充满期待了。但是咱们之前聊天也都知道，其实国足的实力相对来说其实肯定还是不如这些强队的。所以我们相对来说看这个事儿会轻松一点，知道国足没有这么强。所以说第一场输澳大利亚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也是做了一定心理建设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是， 所以我觉得打日本的话呢，也同样是这个心态。而且咱们这个对吧，百炼成钢的心态，就是国足好与不好都是我们的孩子嘛，一定还是支持他、爱他的。好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把他捧杀，差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棒杀他。所以就大家也是啊，觉得如果你能接受的话呢，咱们就用一个放松的心态看。这说句难听的话，如果真的觉得这东西让你觉得看了之后堵心，其实生活当中有许多选择别的方式的娱乐的一个情况。 是的， 当然也是还是希望大家支持国足吧。 还是希望大家支持的。当然了，这个 我觉得经过澳大利亚这一战，很多的球迷朋友可能生气的点就在于，就像刚才阿汤说的，如果作为解说员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对国足更加的了解一些，或者说对足球这个规律更加了解一些，其实知道打澳大利亚的这个难度所在的。但可能很多的普通球迷主要是以看球为主的，不会自己参与到这个圈子的工作当中来的球迷来说呢，可能在宣传上一听啊，很多的短视频网站也好啊，很多的这个评论员也好，会渲染一些乐观的氛围，可能落差有了，所以说这个3-0出来以后呢，就有点生气。但其实相信有了这场比赛的心理准备以后啊，我觉得大家应该能放平心态。咱们说白了，说个白点的话，就是敢看这场比赛的，那都敢接受这个输的结果。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当然了，咱们也不能彻底看低了啊。这个心态上呢，还是怎么说呢？战术上一定要重视，但是心态上还是不能就是软了啊。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很多的这个评论员也说啊，确实这么一个状态，就国足现在应该有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我可以低着头，因为你确实强，你比我高，我可以低着头，但是我的眼神不能软啊，我的拳头不能软，所以说，这才是一个有狠劲儿的低姿态进场的一个球队应该有的啊。咱们虽然说是亚洲第八，踢这个亚洲前几的球队，但是。实力上可能直面实力上会差一点，但是我们的气势至少在90分钟里应当是保持一个非常高昂的一个状态。那咱们的之前的非常熟悉的球迷非常喜欢的老帅米卢也说啊，当一支球队参加这种比赛的时候，不应该考虑是怎么获得第三名，最好是应该考虑尽最大努力做好自己，去获得足够的分数直接晋级，最好是去想我怎么才能成为第一名啊。一般针对考虑成为第三这种问题，我不太喜欢，因为中国必须时刻准备成为所有球队中最好的一队。感觉老同志也是很给面子，这个话说的还是很有余地的。这是我们的观众心态啊。从排兵布阵上来说，新华社最近有一篇文章是这么说的，说尽管球队整体的实力有差距啊，而且中超联赛和节奏的强度也不如12强赛，但是完败在澳大利亚队手下之后，中国男足应该是对亚洲一流球队有一个心理的适应和准备。那接下来在对日本的比赛中，还是要找回首战在接应拿球的和摆脱过人的时候所欠缺的果断决心和勇气，从而破掉对手可能带来的一波又一波的针对性的逼抢和压迫。那根据亚足联的统计呢，在至少在澳大利亚那场比赛上啊，在50%球的拼抢和争顶的成功率上，中国队是在这两项数据上是占优的。那也反映出很多小伙子们，比赛的态度还是积极的，但无奈呢是，确实有一些技不如人啊，时间和体能消耗在了这样的防守上，而不是决定比赛走势的由守转攻的效率以及对球权的有效控制上。所以说，阿汤看了澳大利亚的比赛，再去分析我们去踢日本的这场比赛啊，在排兵布阵上，或者说在这个主要的技战术层面上吧，觉得我们应当去怎么踢呢？尤其是讲一讲说我们应当是一个守态为主呢，包括日本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因为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看国足比赛比较多哈，但是可能看日本的比赛少一些。那作为解说员，肯定也没少去准备这个日本的比赛，日本的这个踢法对我们来说会造成怎样的困难呢？ 是的，我觉得刚才子昂也是提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什么心态上面不能软，尤其是第一场输了，第二场不能矫枉过正，把自己之前的这一场的一个打法的一个想法啊全盘否定。我觉得那样的话反而也不好。当然确实对于日本咱们确实也是，这确实是强队，人家整个球队能排出一个全女欧阵容的一个阵容去跟你踢。但是我觉得先不说中国队上一场什么表现，光看上一场日本的表现啊，有点像是亚洲西班牙了。就是不断的在传，不断的在控，但其实实质上能威胁到阿曼禁区的情况也真的不多。而这个情况其实出现在什么呢？就是，就包括像西班牙，你知道路易斯恩里克为什么怎么都得带着莫拉塔？这个就是一会儿超神，一会儿超鬼的这个中锋，为什么非得带他？就是对于这种打传控的球队，如果你在禁区里没有支点的话，没有这种脚下速率不慢，还能拿球，还能支撑起进攻空间的人，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人的话，那你的这套传控那就是死传控，那你就是在人禁区前推来推去，就感觉你是在磨洋工一样，但其实就是你找不到打开节奏的那一个点。所以说其实像日本队，咱们说大破永野啊，这个外号说不是半吊子的大破永野啊，这个球员其实他应该会充当起这个作用， 但确实因为他之前在不来梅，咱们看德甲也知道踢的属实是不怎么样，这一点上也让我们知道了东亚的球员尤其是前锋啊，想在外国联赛顶级联赛生存是很难的。包括上一场打阿曼，我觉得他踢的也一般， 嗯， 因为之前的旅游也影响到他。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千千万不要放松对他的警惕。我觉得日本队如果是打这种，就是还是肯定啊，人家还是压着咱们打，技术人家是优势嘛。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真的没有重视起来，大破永野的话，对他就是不当回事儿的话，容易受到这个惩罚。就是人，你要不把他当回事儿，人家找到支点了，找到这个节奏变化的关键这个人了，这就不好打了。而且森保一其实和李铁一样啊，这都是本土教练。其实咱们都说啊，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本土教练可能要承受许多，各种各样的压力，比外教要承担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都有压力。森保一啊，我觉得他可能像久保建英这样的球员，他可能会用的更多。咱们就需要球员在备战当中，对于这种，球员要增加一些对他的也是外围对他的一个防范要增加。但是好就好在，毕竟久保建英出现在这个西甲顶级联赛的舞台上，找他的这个视频资料也好找，可以去对他进行一定的限制。但是这个说回啊，中国队打澳大利亚暴露出来的问题，其实同样也会出现在，有可能会出现在对日本的这种比赛当中，就是像咱们之前说了，中超联赛强度不如人家，而我们的球员呢，就是相对来说其实年纪还是在老化的，因为我们年轻球员顶不出来。所以我们的更新迭代也不算是换代了，只能算是换了0.5代。 嗯， 对，所以这个是个问题。当你的联赛本身强度不如人的时候，你的球员又有一定老化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能顶得住对手的一段时间的进攻，但是对手的强度时间长了你是扛不住的。就像咱们一开始说的卡塔尔对葡萄牙，卡塔尔顶了20多分钟之后就开始感觉队员们有点扛不住，打成无氧状态了。 是， 所以就这个阶段怎么能扛住，怎么能顶住，就是像之前打澳大利亚，你可能一个防反没注意就被人打成了，再不注意就又被打成了。可能就是足球场上就瞬息万变，这一两个细节，一两次防反就能造成整场的一个情况的一个问题的出现。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另外我就觉得啊，中国队在进攻端一定要打出来自己的东西。如果你的进攻端打不出东西的话，那你生靠防守端硬扛的话，这早晚防守端是扛不住的。就你永远打不出来的话，人家就不用顾及到你的反击啊，人家可以全身心的去投入去顶你。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像刚才子昂提到的，就是我们要拿出这种啊敢于传球敢于过人的这种态度。我觉得中国队吧，心态上好像一直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愿意慢热。可能跟水平差不多或者稍弱一点的对手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就开始就是感觉闷着踢。 对， 大伙上场之前情绪也没调动起来，结果哐哐丢两个之后，哎，反过劲儿来了。但是你反过劲儿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因为对手的实力也不差，甚至可能比你强。这一点上我自己有过一个非常馊的主意啊，这仅供参考啊。就是咱们知道以前男篮有个教练叫邓华德，他会带着这个男篮的球员们就是围成一圈，当着观众就蹦又跳，就看上去像是美国这个大学生校园就体育文化。但其实这个可能学过表演的人知道，这叫开脸儿， 解放天性了。 对啊，你解放天性，在比赛之前先把情绪调动起来，就是我已经忘记我在这事，我甭管你有几万观众，甭管对面是谁，我自己先嗨起来，我得情绪得调动起来。你别上来了，大家铁青着脸，沉着这个 情 绪去踢。对啊，所以如果能做好这几点的话，我觉得打日本也有的拼，因为他的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没错，确实压力很大啊。这个因为上一轮，就我记得有一位这个足球评论员啊同事说，咱们中国啊，是中国输这个澳大利亚，球迷是第三恶心的，第一恶心的是谁呢？是日本球迷，因为输给了阿曼哈。然后第二恶心的是韩国球迷哈，因为平了伊拉克。确实，这个国足输给澳大利亚，那是弱队输给了强队啊。就算咱们很难受，咱们作为国足球迷很难受，但这至少是，足球规律里面比较正常的一环哈。但是日本在所谓的主场吧，不敌阿曼那是大冷门，所以说森保一的压力非常大。也有日媒已经报道说，森保一如果说无法拿下中国队的话，很有可能直接下课啊，直接就换主教练。所以说，甚至说足协的主席田岛幸三可能也会因此受到牵连哈。因为在这之前的东京奥运会上，日本足协就没有完成任务啊，也没能在家门口夺金，女足呢没进四强，那 日本上下队球队的第一次进军，第七次进军世界杯，本来呢就不担心啊，认为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但是现在输给阿曼以后，情况一下就急转直下。我觉得日本的教练组这边哈，应该是面临的压力反而是比铁子这块李铁这块是应该是要面临压力反而是要小一些的。所以说看看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哈，日本会不会犯错啊，或者说执行的不到位，最关键的就像阿腾说的，我们不能再紧张了，能看得出来，就是踢澳大利亚的时候能看得出来，尤其在丢了一个球以后啊，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当时能看出来，就是说包括于大宝在内，他就整个的表情有些麻了，就是有一些紧张到，或者说有一些心里面就已经发生了变化，难受了。这在球场上其实是很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球员们能不能调整好心态哈，不要畏惧，不要紧张，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再说说心理层面哈，对手特点都说了，咱们说说战术层面的排兵布阵吧。因为在排兵布阵在对澳大利亚那一场比赛上，有很多人也是诟病了，或者说讨论了李铁的这个上来以后先跟对面对拼啊，包括呢踢一个442这样的一个阵型这么一个说法。很多的时候呢也是把最后的痛点症结落在哪儿呢，落在防守型后腰缺失这个上面。咱们确实不一定有那么多的防守型后腰人才的储备，但是咱们可以通过排兵布阵去调动啊，比如说池忠国啊，比如说也有球员建议说陆国富继续客串防守型的后腰等等。变阵肯定是必然的了啊，这个442我觉得可能不会再踢了。现在据说有一些消息说啊，国足可能要踢三后卫或者四后卫加三后腰。阿汤怎么看这个阵型上有没有一些看法？ 阵型上确实像咱刚才提的，被大伙诟病了一些这个球员表现可能在场上不是特别的好。我觉得阵型是一方面，球员的执行能力又是一方面，而且也能看出李铁的想法有点的意思是说想把这种脚下活稍微好一点的球员放得多一点啊，想用，因为咱们知道澳大利亚球员其实技术不算是出色的那种，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糙，所以我们可能是寻求着说我们有一些脚下能出球的球员，包括你说中锋用中后卫用于大宝，因为于大宝原来是中锋嘛，这个进攻球员， 对， 出球能力可能比普通的中卫要强一些，所以可能当时我们动的心思就是说，我们有更多脚下技术好的球员，想要去尝试通过这种传递把球打出来，但现实确实很骨感，就是咱们说澳大利亚队员技术是可能有点糙，但他不是粗糙，他是够用，他的技术也许不华丽，但他是够用的，再加上人家本身身体条件。和人家这个运动机能在这儿啊，所以就打中国队其实是够用的。 对， 而且也得说澳大利亚是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球队，它没有就一直以来没有丢掉自己本来的特色，没有被这种所谓的传控足球的风格席卷之下变成一个四不像的球队，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可能要大家要是看了的话会觉得其实澳大利亚是一支很经琢磨的球队。 是的。 二一个就是李铁排这个排兵布阵呢、还是感觉得出来队员们对这事儿好像是有点乐观了，还是在之前有点动心思希望能赢，所以之后咱们也一直在说这中国队好像这自我定位不太准，所以之前咱们也提到了，不要就是第一场也许是有点乐观了，有点定位不准，但是第二场也千万别矫枉过正。至于防守型后腰吧，我觉得这个其实要是放得上有这个比较好的人选，而且这个人选的状态也不错的话，那肯定是有这个需要就放上去。但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你防守这几个球员不要求有多么细致，但是你要硬桥硬马别出大问题，比较正面防守能力是比较过硬的就行。然后我们中场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能找一个无锡保镖啊，就是咱们知道要看意大利足就知道以前皮尔洛有个保镖是加图索， 对， 就是不见得他非得像加图索一样凶，但如果这个人的运动机能特别强，能为无锡打开一个空间，让无锡能在中场拿球去传导出来，然后在锋线上举例子啊，配一个就是规划球员，再配一个吴磊，就是你的攻击线上有一个能拿得住球的支点，用这个支点发动，就是他能支得住的情况下，让我们这2-7-4比如说吴磊能打得上去，这样的话才好办。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进攻端打不出来，死守是守不住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不论是三后卫四后卫，可能这几个点是重要的，就是防线要硬桥硬马，正面防守能力没问题，中场呢 魏无心能拉开空间，然后攻击线上有支点，能够让吴磊发挥他的特长，在空间里边去做文章，这几个我觉得如果做到就齐活了。 对，是的，哎，我们也是期待吧，啊，希望虽然说对手很强啊，但是第一我们要昂着头去比这场赛哈，或者说呢是要卯足劲儿去比这场赛啊，咱们可以姿态或者说技战术的姿态上要低一点哈，但是在整个的层面上、精神层面上千万不能矮了啊。还有就是看看能不能球员们提出自己的该踢的东西，然后去让我们有一场满意的比赛吧。就是又说回到啊，之前我看那场欧预赛，又说回到这个事儿，就是说球迷啊，尤其是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是很可爱的一群人。他们不一定只有赢球才能满足，才能被取悦，而是说，或者说整个的足球界的绝大多数球迷不是只有赢球才能取悦的，而是说真的踢好了，哪怕输了啊，踢好了就行。又想起爱沙尼亚跟比利时世界第一比利时那场比赛哈，爱沙尼亚开场两分钟进了一个啊，比赛结束前两分钟进了一个，在这两个进球之间被比利时灌了五个，2-5输了，但是球迷非常开心，开场进一个够他们开场开心90分钟的哈，被灌了五个以后可能稍稍有点不开心了，哎，临了又给锦上添花再进一个，那这个时候对吧，今天晚上都开心了。所以说希望中国队哈也能在这场比赛里让我们有一些开心的地方，或者说让我们有一些特别提气儿的地方哈，也许胜负不重要哈，但是重要的是足球的精神啊，能让我们看到，能让球迷满意吧。聊聊12强赛，十二强赛除了中国以外还有11强呢，对吧？嗯，其他几个对手，澳大利亚队在本届世预赛上算是中国这场啊取得9连胜了，那算是40强赛加中国这场啊，然后现在是准备是去踢越南哈，据说是全队是放话说要豪取10连胜啊。这个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说火啊，这是12强赛要10连胜吗？这是因为正好12强赛也10场比赛，我说这么狂吗？结果是取了个巧啊，把40强赛战绩也算上了。确实战胜中国可能会给他们比较大的信心啊，但是越南其实也挺热，而且呢越南其实也做着很多的准备哈。澳大利亚和日本是中国所在这个小组当中最强的两支球队了，那强队啊，现在日本已经翻车了。阿汤觉得澳大利亚未来赛程里可能会翻车吗？ 我觉得啊，在这么一个长期的一个赛事当中啊，翻车是常事儿，这个是不可能。就是他要是说能那么稳定的话，那也就对吧？那就世界杯上，那就可能成绩会早早就更进一步了。 是， 对，会有这种情况。而且我觉得像刚才咱们提到，因为越南这边特别的热，这个是一个困境。当然他们自己也说了，40强赛好像也体会过比较热的情况了啊，他们觉得无所谓。但是澳大利亚不利的消息，一个是球员比较不全，而且好像是助理教练团队也出现了这个新冠阳性的情况。 嗯， 这个可能对球队的备战啊会有一定的影响。 是， 但我觉得起码澳大利亚打越南这场，我个人啊大胆预测啊，不怕被打脸，就是我觉得澳大利亚队翻车的可能性并不大。 嗯， 因为越南第一场我看了，就是就也真的就是感觉就还好吧，也没有那么强。因为之前几年看过他们那个拿亚洲 U23 亚洲杯的冠军的时候，那支球队当时确实啊技术细腻，而且作风硬朗啊，感觉还是一支有希望的球队。但是咱们话分两头说，就这些年轻球员当时是 U23 的球员，是适龄球员，打到现在也都是当打之年。但是啊，在从这 U23 到当打之年成年队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踢的是什么联赛呢？如果你不能在高水平联赛踢的话，该长球的这几年只是在一些比如说越南联赛里边踢，或者东南亚的一些不是特别顶级的联赛里踢的话，这几年该长球的时候没得到锻炼，你也就泯然众人了。 嗯， 所以大家可能对越南，因为就咱们有时候说越南好，有时候更多的是就是怒气不争，哀其不幸，老觉得自己家孩子不争气，就想拿越南想，就是借着讽刺一下自己家的球队，但其实也大可不必。越南，我感觉上一场，别看他一开始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其实顶到最后他是有点扛不住的一个状态，也并没有说真的拿出说像之前 U23 那种那么好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澳大利亚翻车的面真的并不大。 对，但长期以来 我感觉可能会翻车。 日本我们但愿吧哈，让他翻 一，对，打平也行， 再翻一回哈。是，越南其实也一度号称亚洲最强青训哈，但是其实主要也是一种说法啊，是一种这个宣传的说法吧。 然后这一组还有就是沙特跟阿曼了啊，他们在上一轮都赢球了，这两支队伍究竟是一个什么水平？因为阿汤也马上要解说阿曼和沙特的比赛了，是吧？怎么看这场比赛呢？ 我肯定觉得还是沙特的这个机会更大。第一场他们经历了一个先落后再取胜的一个过程嘛，我觉得这对球队的一个心理建设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了，就是我们经历过逆境，又经历过从逆境就是拼搏出来发挥自己东西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沙特心态会比较没问题。阿曼这边呢，因为上一场取胜了，咱们刚才提到老提到啊，这定位不准呐、啊，或者说矫枉过正啊，阿曼怕就怕在说第一场赢了日本之后，第二场打沙特也动心思了，而且就是怕这儿，而且咱们看啊，沙特球员相对来说他们在的联赛竞争力要比阿曼球员所在的联赛的竞争力稍强的。 嗯， 阿曼球员几乎都在本国联赛，而他们本国联赛的竞争力啊相对来说要差一点，他们也是从七月份开始就集训了，但你要集训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容易出现一个就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破炉灶的这么一个往下走的趋势。上一场爆了种，这一场再一动心思，我觉得还是沙特的面大，而且沙特起码是一支借世界杯都能进去的球队啊，虽然说关键时刻老显得疲软，但是打亚洲层面，尤其打阿曼，我觉得他还是有信有这个实力和自信的。 没错，所以说还是比较看好沙特这一场啊，到时候我会关注你来说这场比赛的哈。最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哈，这个我们知道另一组的表现其实也不少呢，就是阿汤也解说了另一组十二强赛的比赛哈，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 就是伊朗和叙利亚，我觉得伊朗确实是亚洲里边就是可能会被大家有点忽视的一支球队，因为韩国有孙兴敏嘛，大伙肯定都知道这热刺一哥，英超亚洲第一人。然后像日本整个能排出一个十一人的旅欧阵容，大家都在说日本韩国好，但其实你要看伊朗队，他其实像什么图超啊什么的也是一堆球员，而且许多球员有在德国的这个出生和长大青训的经历，他也不差。而且伊朗队这支球队强就强在他身体不差的同时，他技术也不吃亏。你看上一届世界杯就看得出，他倒霉就倒霉在分组上了，分给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组，而且最后其实也是差一点就出现。 是， 如果说他们分组稍微好一点，我觉得在世界杯里边更进一步真的不是问题。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轻视伊朗，就是技术与力量身体并存的一支球队，他们欠缺的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更多的被发现的一个机会和平台了。 是的，还好啊，我们这个不用面对这支强队，至少在十二强赛的阶段，那我们也是期待着明天能有一个好的消息吧。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阿汤带来这么多精彩的讲解啊，谢谢。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好，哎，那在节目的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为您提前连线了这个日韩足球专家张学阳啊，他来解读一下日韩为什么第一轮都吃瘪了，包括明天日本的大名单啊，再给我们解读一解读。 日本队和韩国队其实在首场比赛当中最终都没有能够胜利，日本队甚至是0-1输给了阿曼，爆出了首轮最大的冷门。那么其实呢，看阵容上来说，日本队这次倒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短板。那么对阵中国队的比赛，他们后防线上富安健洋的归来肯定对他们的能力提升会有很明显的帮助。而在进攻线上，其实值得注意的是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古桥亨悟，这名球员这赛季转会到凯尔特人队之后表现得非常抢眼，而且是机动性灵活性非常好的前锋，可能会对中国队的后防线造成很大的麻烦。那么其实纵观日本和韩国队在首轮的表现上来看，我觉得这也凸显了现在亚洲足球其实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的明显，甚至一些这个西亚球队的成长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期。同时啊，这个还是要放长远来看，毕竟十二强赛是一个十场比赛的过程，首场比赛我觉得也不能决定什么。那么日本队和韩国队我相信啊，受到首轮的挫败之后，这轮比赛都会踢得更加的认真。那么日本队我觉得他们在思想方面可能会更加的重视中国队，而韩国队方面呢，据我所知他们的备战情况依然还是不错的。同时韩国队在这个月两个主场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韩国队这个小组西亚球队居多，那么我们知道打西亚的客场会非常的困难，所以韩国队要非常非常重视他们 这个月的两个主场，他们第一个主场已经没有拿下了，所以说第二个主场面对实力相对较弱的黎巴嫩队，他们可能会更加的全力以赴。所以说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两支更加全力以赴、更加态度认真的日本和韩国队。 是的啊，也就是正是面对我们的时候，可能输了一场比赛的日本会态度更加认真。当然了，国足现在呢也是全队上下有一种相对轻松的氛围啊，但在技战术上感觉是保持着猥琐发育不浪啊，没准呢就有希望。我们也是祝福国足吧，祝福我们的球队明天有好的表现。再见。